歌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爱的主打歌》呢是华语流行乐坛当中女歌手萧亚轩所演唱的一首舞曲风格的动感快歌。这首歌呢是收录在萧亚轩在2002年发行的第五张国语专辑《爱的主打歌吻》当中，也是她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二主打歌。这首歌呢是她招牌式的动感舞曲，也是萧亚轩招牌快歌当中最上乘的一首作品了。舞曲配上非常舒适的电子乐，轻快的旋律听起来意外的舒服。萧亚轩精彩演绎，让爱恋的感觉在歌中芳香四溢，强势的节奏也是充满了主打的味道。接下来的这种节奏继续要进行，我们要让各位动起来，有请郭富城。这首歌呢是2000年的时候郭富城和百事合作关于足球的一首广告歌曲哈。这首歌曲的旋律动感奔放的广告曲动起来，就是由伍乐成来创作的。同时呢，这首歌也是2001年中国足球甲 A 联赛的主题歌。记得在哪一年的春晚当中哈，这个郭富城一袭红色的外衣，伴着动感带劲儿的这个舞蹈，感染了多少人？最后呢，一个指天的动作，到现在我还是 是记忆犹新，不知道各位你是否和小虎有同样的感受呢？听完了郭富城，我们来听听天后王菲的歌声吧，这首歌也是有节奏感的，闷。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我已经跳了 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Oh yeah， 根本不可能喝醉，我还有再嗨三天三夜，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 晚上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各位的身边，感谢各位来关注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三天三夜》。在今天的这30分钟的音乐导航当中，我们的主旨呢，就是以节奏为主哈。那么接下来的两首的歌的节奏是有明显的对比，一首呢是来自于黎明的《嗨配2000》，同样呢还有一首中国娃娃的《单眼皮女生》。

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北京时间8点整。